Part 9. Write out in Chinese character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write out the sentences below in Chinese characters. 一，我们住的旅馆又便宜又干净。二，这个水果香香的，甜甜的。三，穿红衣服的那个男的笑得很开心。四，我以前没有机会来这里，现在有了。五，因为我很会照相，所以拍的照片都不错。